伤感的沉默。

睡梦中的他，他的眼泪慢慢就变成了一朵花。索菲亚，弄错了的车站，一不小心你就坠入了他的情网。潘大雅，弄错了的车站，你给了我一个开放的胸膛。滴滴答答，时间又上了慌张。在生命摇篮